而你情我又相思恨，只要是父老兄妹欢声笑语多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接到我，你可莫担心那乱天下不快乐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接到我，你可莫担心那乱天下不快乐， 风声啊，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、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哥与阿石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紧跟是妈妈，天朝的是你身旁的亲，是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的是林把歌唱，多情是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心肝是妈妈，天朝的是你身旁的亲，是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的是林把歌唱，多情的是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

算多艰险，洒下一路驼铃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

着寒露的朝霞，穿过大地胸膛，成熟的太阳站在西边的高山上。 目光更温柔，脸庞更慈祥，黄昏的太阳依然绚丽， 梦想都有过火热的光芒，都会回首万里长天望一望。 鬼衙门关。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

欢，塞迪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亲儿房中